繼續講金剛經，今日講第四份妙行無住份第四啦。復次須菩提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上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上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我哋就讀到一半先，就讀咗呢度，大家可以放掌。點解喺呢一度要講布施呢？要講無上嘅布施呢？因為釋迦牟尼佛講前面嗰一份咧，就係根據四宏誓願、眾生無邊誓願度。第二咧就煩惱無盡誓願斷啦。你要學斷煩惱啦，學斷煩惱其中一個必須要做嘅就係要修福。你唔修福，你斷唔到煩惱嘅。我昨晚已經講過了，你必須要修福才斷到煩惱。你修福裏面，我們在六道波羅蜜裏面就是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忍辱、禅定、波野六道。六道波羅蜜裏面第一就是布施道，布施就是你修福，就是布施就是修福。而大家有沒有留意呢？六道波羅蜜為什麼這樣排法呢？為什麼不排波野先？可以波野禅定先到布施持戒，因为精进咁啦，容易行嘅排先，比较困难嘅就排后。呢个系好合逻辑嘅，做咩都系渐进噶嘛。一开始就波野，一开始就禅定，唔系一开始叫你必须要修福先。你修慧，你未必有福嘅。但是你如果你不斷修福，你可能從福中攝取到慧。我舉了個例子，譬如說一個和尚，如果他很有福的，他起一間大廟，他起了一個很好的道場，那他或者他不懂講經說法的，他沒有這個智慧講經說法，他可以請人講，請很多人講，就有智慧咯。但是如果這個出家人他沒有修福的，他只是修慧的，那他住在山上的茅棚，他可以講經說法，有沒有人去聽？交通都不便，那他怎麼去聽？所以修福比較上來說是迫切性是重要的，但是不可以不修慧。其實兩樣都是一樣，從世間法來說，攝取慧是修福是比較容易的，所以就用布施為首。布施就可以修福。那什么叫做你如果要明白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你必须要明白我们菩萨所修的六道波罗蜜。那我们就探讨一下什么叫做六道波罗蜜。可能你已经明白的了，但是你必须要详细了解清楚。什么叫布施啊？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布施是破我們的貪，我們的貪的，我們是貪嗔痴嘛。布施能夠破除我們的貪著，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很多在座的聽眾呢都已經明白了的，所以我不會是很 detail 很詳細地說每一個六道波羅蜜的每一個波羅蜜的內容，但怎麼都要大概地說一下。財施大家知道啦， donation施予，咁喺呢一方面咧，我亦都講過啦。施予救濟一件慈善事，比起做一個佛法上嘅施予咧，係兩個不同嘅義理。而講個功德嘅大咧，當然係喺佛門嘅功德大。普通嘅慈善事咧，個功德係冇佛門咁大，並唔係代表唔做普通慈善事喎。仍然是要起醫院、老人院、學校那些仍然是要，但是那些不過是救眾生一期的生命。但是你以財施來弘揚佛法，就是救眾生的慧命、救眾生的精神，那樣的功德是大很多的。這裡我已經講過，就不再重複了。財施就是以財物來布施，法施呢就是以佛法來布施，亦都包括就算是不佛法，是要勸奸別人行善，都是屬於法施。無畏施就是說能夠令到眾生脫離一切恐怖， 無畏師，這個無畏師的程度更加高了。我舉個例子，就是那些革命烈士、為國捐軀、那些屬於無畏師，這個連身體都可以布施出去的。他不單布施財物，他連身體自己的都可以布施出去的，那這些是布施。布施比較容易做過持戒，所以先列布施為先。而在這裡第四份釋迦牟尼佛講布施也都有這樣的意義，最容易做的六道波羅蜜就是布施了。布施很容易做，比較持戒就容易了。忍辱第三呢，忍辱又難過持戒，持戒都容易過忍辱，所以它是循步漸進的。我們持戒呢，當然持戒有止持和作持。止持是什麼呢？諸惡莫作，即是我不做惡事。作持呢，就是不做惡事，就是消極，即是我不做惡事，但是我沒有做善事。但是不是持戒的意思呢，就是除了不做惡事，消極地不做惡事之外呢，還要積極地行善，就叫做作持。所以叫做諸惡莫作，就止持眾善奉行，叫做作持。所以佛法是很積極的，不是只是躲在深山的，還要積極行善的。跟住五戒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跟住菩薩戒啦，出家人咧比丘有250戒，比丘尼348戒，亦都要受菩薩戒。菩薩戒當然有幾種嘅菩薩戒本。咁呢個持戒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破貪嗔痴，都係破連貪嗔痴都佢個目的係破貪嗔痴嘅。忍辱，忍辱裏邊有生忍。有法忍，有無生忍。我這裡只是講了生忍和法忍，還有無生忍的。生忍是安心順受忍辱痛苦侮辱，這個叫生忍。忍辱 是很難的，所以排第三。排第四呢，就是精進了。其實精進排第四，精進是每一道波羅蜜都必須要精進的。第五就定了，禅定了。第六就智慧了。忍辱是排第三。其实忍辱是很难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忍辱呢？忍辱从何而修呢？怎样修忍辱呢？通常我们为什么 会发脾气啊？为什么会没了忍辱心啊？完全是因为无明。因为无明而不能够忍辱。即是如果有人罵你，有人得罪你，為什麼你會發脾氣？為什麼你會不能夠忍辱？為什麼你會打罵罵復仇？為什麼有這些事情發生呢？就因為我執，因為無明。無明是什麼呢？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痴。 你執著了自己的見解，你有你自己的自尊心，某人講你一樣嘢，話你一樣嘢，罵你一樣嘢，你呢個自然會喐動，撩起你嘅自尊心嘅不平衡，因為不平衡咧而反抗，而罵、而打、而鬧、而報復，完全係因為個我執嘅，因為我執而唔能夠忍辱，而呢個我執係必係由邊度出嚟噶？就是由我見，你有你自己的見解，你不可以容納別人的見解，所以你不能夠忍受別人的見解。我見，我見我愛呢？我愛就怎樣呢？你對自己的自尊心牢牢地保護住自己的自尊心，你不能夠讓別人的傷害，你認為別人傷害你的自尊心，那麼我愛呢？我慢呢？每一個人都有慢的見的，我或者某方面比你好，我比你強，我慢。我痴呢是無明。忍辱是因為無明 的蠢動撩起你，所謂我們普通人講用自尊心這個講法，而你不能夠忍辱。如果能夠忍辱呢，就是生忍。法忍，體認諸法空相如安住不動。那這個什麼叫體認諸法空相？即是事忍，對於每一件事呢，他都可以忍受的。這個忍受是要循步漸進的。再加一步咧，就無生法忍啦。無生法忍即係無生，即係不生不滅，安住喺不生不滅之中而唔動。咁呢個就更進一步啦。咁啊，忍辱。第三係精進啦。精進布施要精進， 持戒又要精進，忍辱又要精進，禅定又要精進，波野又要精進，即是说精進是通于其他的五道的。精進即是什么呢？不懈怠。那怎么为之精進呢？佛门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是大智度论第十六卷里面有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不谋而合，同我们中国另外一个故事是很相似的，就是专讲精进的。在十六卷大智度论里面怎么讲呢？有一个森林，有大火，有一只痴鸟，因为森林大火，它逃了出来，而走去岸河边，将自己的双翼沾满了水，就飞回个森林，将水洒落那些大火上，希望救熄这些火。他如是者往来不停地精进，很精进，不懈怠，即是永无止境地将自己的翼洒了水之后，飞回森林来救火，因为整个森林都着火了嘛。那这个帝释一看到他就大笑，说这只痴鸟，就跟痴鸟说，你做了这么可笑的事，你两只翼可以装得多少水啊？黏了水来救火，你几时才能救完这些火啊？咁呢個痴女就講啦，佢呢個森林有無量嘅生命，我嘅家都喺呢個森林裏邊，我一定要救熄呢啲火。咁呢個帝釋咧就帝釋即係天人啦，帝釋就話啦，咁你幾時你咁精進，你幾時先你以何為期啊？咁你救到幾時啊？你咁救法你要救到幾時啊？咁呢個痴女點講咧？以死為期。即係話咧，佢不斷咁樣樣。將呢啲水嚟潑落個森林度，直至死為止。咁呢個夠唔夠精進啊？呢個就係精進嘅尺度啦。你可唔可以好似我今日講，尊釋大師點解要作讚作大悲慚法啊？就係因為佢修行到吐血，就係念大悲咒，得到觀世音菩薩嘅救度而痊癒嘅，而增加大智慧嘅，而開悟嘅。咁所以佢就讚咗大悲慚。勸人哋拜大悲慚，佢精進到吐血嘅噃。而家有冇人學佛精進到吐血㗎？我諗就好少啦。有冇人？以前嘅古人學佛係精進到吐血嘅噃。所以以前古人學佛好成功，我哋真係好失敗。咁不謀而合呢啲資料咧，以死為期。咁我哋中國又有一個故事喎，呢、這個故事叫做《精衛填海》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？精衛咩叫精衛啊？汪精衛嘅精衛咧，精衛精神嘅精，護衛嘅衛咧。相傳皇帝有個女，皇帝個女咧就中意泛舟於湖上嘅。咁佢喺黃河泛舟喺湖黃河度玩啦。皇帝個女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啦。皇帝個女啊，即係公主啦。咁泛舟於湖上咧就溺斃咗，死咗，浸死咗，浸死咗之後佢就投胎成為一隻鳥，呢個鳥叫做精衛鳥。咁呢個精衛鳥咧，因為佢浸死嘅，佢就發咗個願啦。佢話呢個河就浸，因為呢個河而溺死咗我。我要將呢個河河水咧，要填滿佢，等別人唔會因為我而溺死。填滿咗佢啦，咁啊冇水，冇水咪唔會溺死人咯。即係喺精衛鳥嘅微小嘅心力裏邊咧，佢就想救人。想唔想呢啲水咧作害別人？咁因此咧，佢就去填海啦，就飛去落個口含住啲沙石咧，就填落個海度，往來不返。係咪以死為期？我唔知啦。佢要填曬個海，即係愚公愚山。你可唔可以做到咁精進咧？不斷將個海填平佢，等佢唔會。損害到眾生，唔會眾生唔會因海因水而溺死，咁呢叫精衛填海。如果你能夠做到痴鳥救林、精衛填海咧，咁你夠精進咯。你可唔可以做到咁精進？精進好緊要嘅喎，學佛唔精進好難成功嘅喎。學你精進即係勤力，你唔勤力你就乜都唔成功，你唔淨止學佛。所以佛教咧係通於生活嘅體驗嘅喎。如果你學佛的人不可以懶惰的，佛門無懶惰之人，是很要很勤力的。佛門裏面個個都要 都要做事的，冇懶惰的。咁所以呢就係六道波羅蜜。第五咧就禅定啦，收集止观，破散乱分沉调举。第六咧就係波野，有无上智慧，破二边我执法执，即係话咩咧？菩萨要修六道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野，而精进系通于每一道。而整个六道波罗蜜咧，如果用三科嚟概括佢咧，就是、戒、定、慧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就属于戒，定当然禅定啦，慧就智慧，所以我哋叫做戒定慧讲堂，就系、是、专去实践六道波罗蜜。咁我哋时常讲六道波罗蜜。其實六道波羅蜜咧，根據解深密經咧，就唔止六道嘅，係十道嘅十道波羅蜜。喺六道波羅蜜仲演變咗十道波羅蜜出嚟，咁俾大家多啲資料，等大家知道咩叫十道波羅蜜啦。十道波羅蜜係解深密經卷四於六波羅蜜外，另設四波羅蜜。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裏邊咧，設一個方便波羅蜜，以種種間接嘅方法啟發眾生嘅智慧。以種種開種種方便的法門去啟發，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裏面開方便的法門而啟發眾生的智慧，那就叫做方便波羅蜜。精進波羅蜜裏面還設一個願波羅蜜，常持願心便付諸實踐，即是說時常要發願，你要勤力，你時常要 remind 你自己的，不是說我要勤力我要勤力，你要勤力啫，但系你用咩方法令到自己勤力咧？你个方法令自己勤力咧，就系每晚要回向。有一个问题问我啊嘛，回向会产生咩力量啊？回向嘅力量从何而来？点解我每晚做完课我要回向啊？回向一切众生，回向自己离苦得乐啊，回向家人要身体健康，点解要回向啊？回向呢个系发愿啊嘛。这个发愿的力量来自哪里、啊、来自 repetition， 慢慢都要讲，慢慢都要 repeat， 慢慢都说我要发这个愿，我要做这件事，我要精进，我要做什么，你每晚都要回向，你不回向不行的，你不回向你就没有法到发愿波罗蜜了，你必须要回向，即是时常提点自己，我要离苦得乐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全部要发愿。我哋唔好以为回向，晚晚都讲呢个回向，唔回得唔得啊？因为回到都闷晒啦，唔系嘅噃，呢、这个永远都要回向嘅。喺禅定里边再加个力波罗蜜，培养实践善行、判别真伪嘅能力。你禅定呢个判别系真禅啊假禅嘅噃，邪禅亦或真禅。要知道的，要判別的，叫做力波羅蜜。在波野波羅蜜要多過智波羅蜜，了知世間一切法，你有波野自然了知世間一切法的了。這些是真的給大家多少資料而已。我們看回經文，講佛經有時候必須要有 background information， 即是告訴你有很多東西要明白你才明白的。裡面講布施嘛，復次須菩提，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世尊講啦，阿衰菩提，菩薩於法，菩薩咧喺佛法裏邊咧推行安住於菩提心，降伏妄心裏邊咧，第一件事你就要做六道波羅蜜啦。六道波羅蜜裏邊咧，先講布施先啦。布施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嗱，你布施，你唔好執著布施喎，你唔好就執著有能布施之人所布施之物同埋受施之人喎。咁你要三輪體空，唔好執著咗喎，執著有個我喎，有人喎，有眾生喎，有受者喎。咁布施點會執著㗎？布施人布施嘅時候，佢點執著法啊？點執著布施㗎？我話俾你聽，布施係點執著法嘅？而舉一個舉例，你喺佛門布施，有啲人布施有執著，有啲人布施冇執著，大多數布施嘅人都有執著，因為點解啊？他不知道《金剛經》的義理，以無住布施、無相布施。你知道要無相布施，你以後布施就應該無住布施了。通常布施的人是怎樣的？以布施 為例，你捐錢給佛堂，那才算了，你捐一尊佛像， 我哋執著咩啊？色聲香味觸法係嘛？你布施嘅時候啊，我捐咗20万或者200万、2000万，我想得到名譽、地位、獎狀。嗱，你個佛像咧，可唔可以寫個名落去啊？咁啊，陳大文可唔可以合家啊？可唔可以兩個人嘅名啊？佢梗要寫名嘅噃，佢唔寫名咧，佢好似冇功德嘅噃。佢必須要執著一個名譽地位。我捐100万，我將200万俾你，我可唔可以加入你嗰度做你嘅 director 啊？做你嘅 board of director， 我可唔可以因為我如果做咗 director 嘅時候咧，嗱，你間寺院又咁有名譽啦，我係你寺院嘅 director， 對於我做生意好有幫助嘅喎。我是某某寺院的，我是其中一個要員來的，這些全部是住有相的布施。你是想得到色，住於色而布相。色是什麼呢？色就是名，你要名譽，你要地位，你才是布施。或者呢，你不是想著名譽地位，我既然捐了錢了，我為什麼不要名譽地位？我既然捐了錢給你了，我當然要拿個名好過沒有嘛，那麼徹底嗎？當然有名好過沒有名，這就全部布施。可能有些人呢，他出發點就是要名，做好事不要名，當然要名了嘛，我拿著張check100万的在電視上拿出來多好看啊，怎麼會不要名啊？當然要名啊，所以你注意色而布施。如果你是得到名譽的，有些還要很大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可不可以在前一點啊，大一點都不行啊？這樣如果你的名字印出來不要緊，但是到時呢，我看到我的名字花了，可不可以 換上去啊？再打過啊？挑黑的時候你用什麼挑啊？你用挑落銅啊，因為挑落石啊。挑落石的時候呢，你挑得深不深啊？全部都是主色的布施。主聲呢，怎樣主聲布施啊？得到別人的讚歎啊。啊，陳太啊，張太啊，李太，哎呀，你真是好啦，你捐到這麼多錢，你又怎樣，哎呀，聽到飄飄然。因為聽取別人的讚頌而布施。好少人呢，做了好事呢，而不在乎你讚不讚頌的，甚至乎做好事一啲名都不出的，你不要說我做這件事，我不需要別人的讚歎的，我不想執著。有多少人執著別人的讚歎？不單止執著別人的讚歎，人家批評一句都不行啊。你看看我們那些 佛堂裡面 的，我不是說義工不好啊，我需要義工啊。在佛堂做義工，你說多你一句，我是做義工的，你不要再趕我，下次不來的，我就是這樣。你永遠都是聽著，啊，你洗的碗真是乾淨了。如果人家說，什麼你洗的碗這麼邋遢，又要我重洗，那我是這樣的啦，你不喜歡就你洗咯，我是義工來的嘛，我又不是受薪的。你住於聲，你希望得取別人的讚歎，你其實是一種執著來的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有些人說我不執著的，我是，我沒有執著的。其實從細的心裏面，你著著都執著，不過你是自圓其說，自己讚歎自己。即是好像有沒有，大家有沒有看，有沒有，不過這個故事我不要講個故事了，我講回這裡先，因為講故事有時間再講個真實的故事。某個秀才，他在佛堂裏面發心做很多善事，後來他所遭遇的很多逆境，他就埋怨我做這些善事根本有沒有果報，有沒有好報，為什麼沒有好報。其實他做每一件善事呢，都是執著色聲香味觸法，而他自己都不知道的。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慢慢再講，今天有時間才說，現在我不講住，因為如果我這樣講法呢，我講多一年都講不完。我現在我想20日左右講完了。第三啦，為什麼我要強調你怎樣布施而著於相呢？我不敢給個舉例，你不明白的，我布施我怎麼著相啊？我怎麼，佛陀教我們是無住，第四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怎為之有所住先？你布施要無所住嘛，你知道住不對嘛，你就不會無住，這些就是住，是不對的東西來的。住於香是怎樣啊？香者欲人聞其名咯，聞其名啊，香味咧，欲人傳播其名，邊個唔想人哋傳播你嘅名噶？啊， 張太啊、陳太啊、李太啊、黃太，哎呀，佢真係啊，個個佛堂咧，佢都有捐助噶，佢點好點好啊，點好啊，聽到飄飄然，最好賣埋報紙仲好。祝咧，祝係得到將來嘅果報。嗱，我而家做到呢樣嘢啦，我一定要有好果報噶嘛。嗱，我而家成日喺佛堂度買咁多花，我下一世咧做香港小姐啦，因為我好美麗噶啦。我下一世我咁多佈置喎，咁我下一世一定係美麗噶啦。我時常讚頌佛，我下一世咧可以喺紅館表演歌星啦，做歌星，因為真係有咁嘅歧視噶喎。點解有啲人嘅天生出唱歌嘅聲音就好嘅？佢讚頌佛陀多。佢唔講人是非嘅，逢親講人是非嗰啲咧，多數係醜陋啲嘅。唔講人是非，時常讚頌別人、讚頌佛陀嗰啲咧，如果你再輪轉啊，你多數係樣貌好好嘅。又有一個故事咧，係一個比丘，有一位比丘叫做善來比丘。善來比丘有一世，咁呢個善來比丘好奇怪喎。善來比丘係點樣咧？皇帝經過啦，聽到呢位善來嘅老比丘喺度誦經，誦經嘅時候，呢個皇帝一聽，哇！點解佢聲咁好聽嘅咧？我聲聽到佢聲，我整個人咧，成個心都舒服曬。我從未聽過人哋誦經誦得咁好嘅，仲梵拜嘅音樂仲唱。咁呢個皇帝好 curious 啊！好奇怪，點解呢個人會誦經嘅聲音好得咁交關嘅咧？咁要打聽啦，要見呢個比丘善來比丘。咁呢個主持和尚話：，唉，唔使見啦。佢唔想就唔敢啊嘛。佢唔敢咁講，因為皇帝嚟噶嘛。咁始終都要見，因為點解有原因佢唔想俾佢見嘅。原來一見之下，呢、這個善來比丘係奇樣非常之醜怪嘅，個樣醜怪。點解樣醜怪咧？當然有一個原因啦。先講佢嘅音點解係好先。原來善來比丘咧前有一生咧就係、是、construction worker， 起屋起樓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就做佢要起一個佛塔嚟藏舍利。咁佢就負責咧係其中一個 team 裏邊咧，一隊人裏邊咧，佢要負責係水泥啊、鋼筋啊嗰啲，佢要負責。咁佢就埋怨啦：，哇！而家呢個王爺要我哋起個佛塔，其實佛嘅舍利啫嘛，使乜勞師動眾起到咁堂皇喎？要200多人去做，使乜咁浪費啊？呢啲佛塔有咩用啊？擺死人嘅骨頭啫嘛，使乜咁緊要啊？呢啲咁啊，佛嘅舍利又點啊？勞師動眾，損失民脂民膏，哇！好大批評。咁啊！當呢個塔造完嘅時候咧，佢一睇好多人嚟敬仰，因為敬仰而信佛，因為信佛而行善而離苦得樂。哇！好喎、啊，原來唔係淨係個塔嗰個物質喎，原來呢個塔會引來一種精神嘅慰藉，能夠令到人哋離苦得樂，令到人哋深信佛法，令到人哋清淨身心。哇！原來咁大目的㗎！啊，我都係唔啱嗰陣時批評。咁啊唔好啦，個塔咁莊嚴咧，喺我每一個塔嘅角裏邊咧，我要捐一個鐘掛喺度，等佢叮叮噹噹、叮叮噹噹嘅響聲。除咗個外形好之後咧，個塔能夠發出嘅清脆悦耳嘅聲音。咁因此咧，佢就鑄啲銅鐘咧掛喺每一個角落。嗰啲風一吹，叮叮噹噹咁，佢就係因為捐贈銅鐘，令到個塔發出美妙嘅聲音。佢幾百世嘅聲音一講出嚟就悦耳噶啦，所以佢一念嘅時候咧就好悦耳噶啦。咁所以而家點解你有天生嘅歌喉啊？你以前讚頌別人、讚頌佛陀，唔講人是非，點解有啲人嘅樣貌特別好啊？佢佛前敬花，日日敬花。有啲人係咁噶。而家我哋義工裏邊咧，有啲係特別係成日攞花嚟嘅喎。我呢嗱，哎好呢度咪好多花咯，全部都系捐出嚟噶嘛。好啦，唔好讲古仔啦，讲翻呢度啦。举无住相布施，咁住于法呢？佢捐助点住于法啊？住于法就系我系能布施之人，呢、這个寺院系我所布施嘅寺院，我所布施嘅物就系布施嘅钱几多少钱啊？呢种布施咧系能够令到我咧。 過去的業力我會消除，現在我有福德，將來我又有果報，即是執著了我上人上眾生上受者上。那你看看，你一住上布施，你會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的，在你微細的心念裡面你不覺得的，其實你下下的布施都有賴了有著相的布施，在微細的念頭裡面你沒有去除這些《金剛經》，就教你去除了著相啊。所以應無所住行於布施，布施只是一樣一個 example 而已，一個舉例而已，有很多事情我們都執著的。繼續下面了，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，不要住於這些聲香味觸法布施了。所以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，菩薩是應該這樣用布施才是對的，不要執著色聲香味觸法了。何以故？為什麼呢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如果這個菩薩不執著相而布施的呢，哇，他的福德大了，著相的福德就少了，不著相的福德就大了。那我昨天說了，有人問個問題，為什麼又有福德又有功德，什麼叫做福德，什麼叫做功德呢？有沒有分別的呢？我做這件事我有功德，為什麼又說福德，為什麼又不說其功德不可思議呢？有沒有分別呢？功德為什麼，福德為什麼呢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。什麼叫功德啊？Guna， 功德叫 Guna， 就是梵文來的。功德有兩種，有無相的功德，有有相的功德。如果是有相的功德呢，意義就是從福德同。如果你做功德是有相 有執著的，它的意義從功德同，即是說功德的意義是大過福德的，福德只是有相而已，跟行善所學的福報一樣，就是有相功德。無相的功德是怎樣呢？舉個例子，梁武王就問這個達摩祖師，達摩祖師就 去見這個梁武帝，梁武帝就問他，朕一生做子道僧，布施設齋有何功德？就問這個達摩祖師，達摩說實無功德。因為為什麼達摩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呢，就是從無相功德的角度去答的，你所做的功德你是執著了的，你是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的，你是執著有果報的，你是執著有、哦、我將來哇，我將來做這麼多寺院的時候我有什麼好處，你是完全執著的。如果你用執著呢，你實是沒有無上的功德，你當然有有上的功德，有 你執著也有功德的，不過功德是少的，你無上的功德才是大。那這個六祖慧能大師怎麼解釋這件事呢？他說武帝住相布施名為世間福德，真正的功德是在法性之中的，即是說如果你無相的功德有無相功德，而不執著來種功德，是清淨你的法性的，在法性裡面有個 enhancement， 你的功德大到不可思量。真正的功德是什麼呢？根據六祖壇經呢，見性是公平等自是德，你見到你的真如自性，你清淨你的真心，這個就是公了。平等一切見性講到一切眾生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。為什麼？佛與眾生其體相同，你能夠這樣平等呢，這個就是德了。不離自性是公，不離我們不離自性，我們的佛性是不離的，應用無染是德。不離自性是公，不離自性是他的體，是不離自性不離，應用無染是他的用，即是好像金剛裡面其體堅而其用利的，利就是他的德行這方面，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。那這個有功德，有無上功德還有 有上功德的。那這裡說福德是什麼呢？這裡福德呢就包括了幾樣東西，就是過去現在一切善行及善行果報所成就的福利。如果你還有結夾雜有些執著呢，只是福德，無執著呢，這個福德變為功德。即是說你布施持戒引用精進禅定波野，就成立你的福業，福因福果，幸福富饒長壽，世間無量的福報，就是因為你行這個善行，但你亦都成就你出世間果，所以修福 能够摄位啊嘛。虽然你个福德咧系有执着，但系咧始终你都会摄于位而得到无上嘅功德。不过咧，你行咗好多冤枉路啦，即系话因地不正，果招迂曲咁解。咁你就大家要知道功德同福德。咁我哋继续呢份，我哋要必须要消文啦，下边啦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佛也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主。咁释迦牟尼佛又讲啦，如果你唔着于相而布施，唔着于色声香味触法而布施，你个功德不可思议。咁功德有几多啊？有几大啊？咁释迦牟尼佛世尊咧，就用虚空嚟一个譬喻呢个功德。我哋中国人咧就讲虚空系点讲嘅咧？虚空咧系咁嘅，东南西北、东北西北、西南西北就八个方位啦，再加埋上下咪十咯，叫十方。所以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讲咧，佛经里边有讲咧，十方皆是有缘人。你哋来自十方噶嘛？香港就你就有啲嚟东边啊、南、东南西北啊咁啊，上下我谂就冇。上下就呢度冇啦，上下就冇啦，东南西北上下就未有啦，未必冇噶噃。你住喺几多楼啊？都系上噶噃。你有冇 basement 咧？呢度都系下噶噃，所以都系十方，来自十方，十方皆是有缘人啊。咁你释迦牟尼佛就问啦：东边你可唔可以量到东边呢个虚空有几大啊？你量唔到噶。西边你量唔量到啊？北边量唔量到啊？虚空你点量啊？虚空无尽，你量唔到噶噃。你个功德就系咁大，量唔到噶。如果你是无上布施，你的功德量之不尽啊，咁你就再谂啦，谂深啲一层啦。我做咗咁多善事，咁点解个功德咁大咧？系来系点解咧？我都要知道点解嘅喎。咁我只系知道一半嘅啫。我哋知道功德，你再追溯系点解？如果你无上布施，即系话咩咧？即系话你布施嘅时候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系嘛？系啦。你做到无上布施的时候呢，彻底到什么呢？身心清净，成为阿罗汉。当你成为阿罗汉的时候，你离苦得乐，你自己就已经度脱了。如果你回小向大呢，你再转修行，你成佛，你做这个功德而成佛。当你成佛的时候怎样？你成佛，一人成佛，将来会度无量众生。你有一个捐了一千万、一亿万、一万万、亿亿万，就是一个人所做的是一生的事。这个众生他成了佛，他成了佛，释迦牟尼佛2600年前成了佛，度了多少众生？你计下，你跟我计不计得到？计不到啊，怎么计啊？继续下去都计不到。功德大不大啊？如果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善人，这个善人是或者是转轮圣王，这个皇帝有好到非常，不过救一国的人，当然坏的皇帝多得很，罪孽非常大。我们贤君都有的，贤君可以救一国人而已，都有量、啊、但是你做这个无上的功德，一路这样推索到你会成佛、啊、你成佛会到无量众生，功德大不大、啊、不可思议。好了，嗱呢份咧就到講完啦，叫做講完啦，我哋進入下一份啦。如理實見份第五，咁我哋將經文讀一遍嚇，大家可以合掌。須菩提，於意雲何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？佛也世尊，不可以身上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是身上，即非身上。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嗱，呢度你诵经嘅时候，你做到呢度咧，上边你认为有一个矛盾，就系度一切众生而无有一众生实灭道者，度咗众生又唔度，咁你而家明白点解啦？但系而家点解又话如来所讲嘅身又唔系个身咧？ 身就身啦，點解就唔係個身咧？又可以身上見如來，就唔可以身上見如來咧？你要明白個義理嘅噃。你明白呢個義理咧，你必須要懂得佛有幾多個身。佛有三身嘅噃，你唔懂得佛有三身，你點明白呢個義理啊？嗱，佛有三身就係咁樣樣嘅。如果你話一個佛土，一個佛所教化嘅範圍係一個佛土，咁先計啦。其實佛有冇個佛土嘅？如果我哋再深一層咧，佛土即係喺文字上我哋講有佛土。佛所教化嘅範圍係無盡嘅，何有土所可以 identify 一個土啊？土係便於文字上嚟講嘅啫，即係話佛所教化嘅一個範圍啊。其實呢個範圍係無量無邊嘅，不過就一個範圍嚟講。咁我哋土咧有幾多種啊？凡性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布無礙土、常直光土，有四個 location 咁計啦。我哋開悟嘅時候，我哋成佛嘅時候，有不同嘅 location， 呢、這個好值得，好容易接受嘅。地點啊，梗有清淨嘅地點、污染嘅地點噶。地乜一定有華夏、有窮屋噶嘛。地點有唔同噶，唔會有每一個地方都係一樣噶。有清淨嘅地，有污染嘅地噶。我哋而家出去遊度地方都係咁噶。咁咩叫凡性同居土咧？我哋呢度咪凡性同居土咧？我哋呢個世界。凡夫同埋聖人住在一起。2600年前就有釋迦牟尼佛係聖者，就同眾生住埋一齊。凡聖同居嘅烏土就釋迦牟尼佛嘅土啦。阿彌陀佛嘅淨土都係凡聖同居土喎，因為雖然有觀音菩薩乃至諸上善人區會一處有聖人。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都是凡夫喎，咁啊即係凡聖同居咯。但是佢個唔同咧，佢係淨土。我哋而家凡聖同居呢，佢係污土，奇臭無比。但係西方極樂世界嗰個就唔係污土咯，仍然係凡聖同居啊。但是佢係淨嘅，係清淨嘅淨土。佢係只有快樂而冇痛苦嘅，冇垃圾嘅。呢度垃圾好多嘅，好污染嘅。而家污染指數好差，越嚟越差。因為點解我而家發覺我講嘅喉嚨咧，好似沙沙地嘅，鼻係癢嘅，眼係痕嘅，一出到出邊就係咁噶啦，同舊年都有啲唔同。我唔係話香港唔好啊，呢個係事實，係現實嚟嘅，係事實嚟嘅。人多咗好多，我前年唔知舊年啊，舊年又前年咧，理工講嘅時候咧，我都冇呢個問題。呢個問題就係而家好似個喉嚨成日都黏住個喉，即係有啲問題。咁仲唔係凡性同居土，係污土嚟嘅。咁喺凡性同居土，無論係烏土呢個娑婆世界，或者係西方極樂世界嘅淨土，佛嘅身現喺嗰度咧，就叫做應身，叫做應身佛。劣嘅應身係象六應身。咁啊，另外方便有餘土喎，方便有餘土要斷除見思或者相如障覆眾中道實相無明嘅根本惑。咁即係話咧，就係、是。在方便有餘土裏面有些初果二果那些，它去除了我相的大部分，它成為初果二果或者乃至三果四果，那這屬於是亦都是應身。佛應身在那裡屬於應身，不過是聖應身，有劣應身和聖應身。即是說現在釋迦牟尼佛這個應身，當時2600年前他有個身體的嘛，咁咪應身啊，劣應身，亦都有性嘅應身。咁你叫做應身喎，應身係不斷變動嘅噃。好啦，除咗呢個應身咧，仲有報身啊。報身咧係菩薩只係見到嘅，必須要初別教以初地以上嘅菩薩。所以我哋見唔到佛嘅報身嘅，佛嘅報身我哋係冇資格去見，係見唔到嘅。不單止係咁，我哋連佛嘅應身都見唔到。我有凡。2600年前，眾生見過佛，我哋未見過佛，所以我哋嘅福報咧，連佛都見唔到。認識有啲眾生見到，但係報身咧根本眾生見唔到嘅，係菩薩先係見到佛嘅報身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咧喺常直光土咧，就係佛嘅法身。法身係無相嘅，見唔到嘅。法身係無相，點會見到啊？ 咁所以你必須要知道佛原來有三身嘅，有應身、有報身、有法身。咁呢度所講嘅，須菩提，於意雲何？佛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？呢度係講咩咧？講應身。佛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？係講應身，即係話我哋見佛，我哋要了解佛嘅清淨，了解佛法，我哋見佛係咪？見佛的應身，因為佛的應身好，而我們會深信佛法呢，我們執著了佛的應身、即好像在靈嚴經上面說呢，柯蘭為什麼要出家？柯蘭就答了，因為我見到佛的法相莊嚴有三十二相，我對於這三十二相呢，我就會想了，佛的三十二相是累世累，是歷劫累積了很多善行才得到這三十二相，因為我對於三十二相我非常向往，所以我要出家。那他這個是這樣的發心，這樣的發心都不正確的，所以後來是迷戀了，要佛去救他，迷戀於淫舍，然後佛是救他出來的。所以這個這樣的出家呢，就不是真的發菩提心的正了，是有些邪了。咁呢個就係佢執着咗佛嘅應身。咁你要知道應身、報身、法身，如果大家要就查下 Google 啊，點解咧 ？Dharma Kaya，Dharma 就法咧 ，Kaya K A Y A 就係 Dharma Kaya。報身咧 ，Sambhoga Kaya。應身咧係 Nirmana Kaya，N I R M A N。A-K-A-Y-A， 即是你為什麼我給你英文呢？因為有些人是喜歡 research more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three bodies。 Sambhoga Kaya S-H-A-M-B-O-K-A-Y-A， Kaya 即是 body 的意思，所以有法身、報身、應身，就是三身一如來了。那這裡呢說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，可不可以說好像柯蘭尊者那樣執著了佛的莊嚴無比，執著了佛堂的莊嚴。有些人怎樣呢？我學佛呢，我為什麼要學佛呢？有一次呢，有一個朋友呢，他有一個親戚往生，他是放焰口，我聽到那些和尚放焰口，哎呀，我真的向往了，叮叮噹噹拉那些腔調，哇，真的微妙無比，我執著了那個聲音。那是怎樣信佛？執著聲而信佛。釋迦牟尼佛有沒有叫你欣賞 music 的？要你欣賞 music 而信佛的？你自己明白啦，不是說梵拜的音樂不好，千萬不要執著。你執著了聲音而信佛，執著了身相而信佛，執著了色聲香味觸法而信佛，執著了怎樣執著了味而信佛呢？那間佛堂的齋特別好吃的，我們呢下午我們去那間佛堂了，因為那裡好吃嘛，這間不行，早上這裡拜忏的聲音好，我們就去聲音好的佛堂，就執著了個聲音。中午呢就去了執著了味，即是一天裡面呢執著色聲香味觸法，一天就跑佛堂，早上就執著莊嚴的色和聲，唱念好嘛，拉腔拉得挺好啊。中午就執著了味，色聲香味觸，觸呢就觸覺和果報。觸覺是什麼？哇，這裡的地方，每一個地方你看看那些絲綢多漂亮，那些桌布全部鋪了，你看這些絲綢軟滑嘛，全部是執著。好了，可以身上見如來否？執著身上不忽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上得見如來。那這個衰菩提是解空第一，他說我們千祈不要執著外相，不要執著身相而見如來。那我們執著身相，我們必須要明白佛有什麼相，佛的應身有什麼，佛的應身有什麼必須要知道。如來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隨形好。三十二相我不會列給你， 你查藏經裡面就有了。第一，觸安平相。你有沒有研究相學啊？研究相學，你先搞通你三十二相先。你有佛的一相，你都不得了。你有佛的一相，你已经可以做皇帝了。劉備守長過膝，他站在那裡的時候，他的手掌是碰到膝頭的。你站起身看看你的手掌碰到你的膝頭，你站起身如果你的手掌碰到膝頭，你有皇帝之相。 足安平上，即係話咧，佛嘅足唔係好似我哋嘅足嘅底咧凹咗落去嘅，係平嘅。所以挑黑，如果你懂佛經咧，你鑑別佛像，你會識鑑別嘅。你睇佢呢個挑黑加一挑出嚟嘅佛像，咁一反出嚟嘅佛像，嗰只腳咧唔係平嘅，係凹咗落去嘅。咁佢冇研究三十以上，所以我哋有一部經專門係造像點樣挑黑佛像嘅功德經。造像嘅師傅必須要懂。讀嗰部經先可以挑黑佛像，先可以畫佛像嘅喎。而三十以上你都了解啦，所以佛學嘅藝術有好多學問嘅喎。連挑佛像你都有經文嘅根據嘅噃。如果你經文懂得嘅時候，你一鑑賞呢個佛像，你知道啊，呢個師傅挑佛像佢唔識經文，唔合格。手指纖長相，手足柔軟相，手過膝相。毛孔生青色相，即係佢毛孔裏邊咧有啲青青地色嘅。皮膚細滑相，齒白齊密相，佢牙齒好多嘅，好多隻嘅，係好齊密嘅，唔係一粒一突嘅。廣長舌相，即係話咧佛嘅舌頭咧一伸出嚟可以掂到個下巴，你自己伸出嚟睇下掂唔掂到？有啲連口唇底下面都掂唔到嘅。相傳啊！你個脷越長咧，你個口才越好。你或者大家去研究一下，脷《彌陀經》裏邊出廣長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嘛。出廣長舌相即係話咧，哇！佢嘅口才出廣長舌相，唔係代表呢個佛咧嗰條脷一伸出嚟咧冚住曬個世界喎，咪好恐怖？唔係咁解喎。即係你出咗嚟，即係話啲尊佛所講出嚟咧，哇！口才咧，辯才無礙啊！眉間白毫相、玉計相上面有個玉計嘅，所以話個佛像呢度平嘅就唔啱啦，一定要有玉計嘅，但係又唔可以過於高啊！呢個係玉計嚟嘅。咁八十二種隨形相好咧，就係 minor characteristics， 嗰啲係 major 嘅 major features and minor features， 無見頂相。即是说你见不到他的顶的，你站在那里你见不到他的顶，因为佛有七尺至八尺那么高，我们怎么见到他的顶？鼻不厌孔，即是他的不是烟通鼻来的，即是说你见他的时候，他的鼻孔你是看不到的。眉如初月，即是眉呢，初月即是弯弯，眉是弯的，你不用去做 facial 了，你不用去画条眉了，他的眉是弯的，耳轮垂下面的，即係與豬好，呢啲係八十種隨形號。咁全部係執著咗相而信佛嘅，有啲執著咗外形喎。咁呢度話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咁我哋走翻去第一句問題先，第五份。而家九點嘅咯喎。好啦，我明晚咧就繼續講第五份啦。咁而家啲時間已經超咗15分鐘，我哋而家係念佛回向，願以此功德，普及依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我哋好拜佛。